陈老师工作室出品午夜惊魂，我是千般风流。本故事内容纯属虚构，请相信科学，杜绝迷信。我和我的朋友小红呢，在同一间公司那里上班的，于是我们两个就住在一起做舍友。小红她不相信那些神神鬼鬼的东西的，亦都曾经为了证明冇鬼呢样嘢，走去榕树下边大闹啲鬼魂啊！想当然咁样，佢闹咗一大抽，咩事都冇发生。咁样呢，亦都令到佢更加相信呢个世界上系冇鬼魂噶。但后嚟我哋遇到咗一件事，彻底改变咗佢嘅谂法啊！一切嘅事就起源于每一日晚黑嘅十一点几。我哋因为无意间喺网上边见到有人喺度做紧啲废弃大楼嘅探险影片，于是咧就想去鬼屋探险啦。第一次去嘅地方就冇遇到啲乜嘢，于是小红就更加兴致高昂啦，决定下一次去一间烂尾楼嗰度探险。有一个星期六晚黑十一点，我同小红同埋另外一个男仔一齐出发去嗰个烂尾楼嗰度。我哋开咗半个钟头嘅电动机，就去到咗嗰栋烂尾楼嗰度。但系我哋兜嚟兜去，始终都搵唔到入口喎。兜咗大概十五分钟啦，我哋突然之间嚟到咗一个好奇怪嘅地方，感觉系一个教堂后边嘅空地啊。嗰边好空旷，我哋踎咗大概五分钟之后就决定走人啦。想走嘅时候就发现，在棵树后面有人夹住我们啊。我拍了一下小红就说啦，快点走啦，不在这里啊。小红就说好啦。而等到我们走开了之后，小红就问我，你头先见不见到啊，棵树后面好像有个人在那望着我们啊。我就说我知道啊，不止一个添，还有好多人啊。因为小红她好鬼识眼镜的，所以他就洗脑说是因为太暗，再加上月光照在树上边的阴影，导致他看错了。于是我就心想，下次来的时候我要帮他开下眼先得。就这样我们又开了两分钟的电动机，我突然之间听到一个女仔的声话给我听应该怎样行。我就停低跟小红讲，好像是这边啊，走这边啊。小红就说，刚才走过这条路的了，不是找不到吗？但是我还是坚持想再走入去看一下。刚刚开着入去没几耐，路灯开始变少了，隔离的草都慢慢地变得很高。开到后边，我发现我们居然找到了啊。我整个人都呆了，因为我在想，那个时候是谁在那里偷偷地暗示我啊。但是我们在那里探索了好久，始终都没发现所谓的入口在哪里，就决定要回家了。在我想走的时候，拧转头一看，我发现在那边的废弃建筑物那里有好多人向着我入手啊。我吓到用力一扭油门，快点走啊。回到家之后，我就跟小红讲了刚才见到的情景。后来我们一直在网上边找着那栋烂尾楼的入口究竟在哪里啊，但是一直都找不到，两个人唯有放弃了去睡觉了。不过那晚我发了一个梦啊，我梦到我找到了那栋烂尾楼啊，而且行了入隔离的仓库那里。梦到这里之后我就醒了啦。我叫醒小红，同佢讲咗呢个梦，佢好唔相信咁望住我，你认真噶？一系我哋下个星期去多次。时间又到咗下个星期六，喺出发探险之前，我同小红分别都约咗男朋友一齐去。准备出发嘅时候，我打咗个手印，念咗个咒语，帮小红开咗个阴阳眼。嚟到目的地之后，小红呢次好惊啊！一直都唔肯同我哋一齐入去。我发现隔篱有个女仔面无表情，面上边带住血咁望住小红。 我心想，如果小红自己在外面，实会出事的。就跟她男朋友说，不可以摆她在这里的，叫她跟我们一起去啦。之后我在她背后画了一个符，等到那些东西不可以靠近她，她才能安乐地跟着我们一起进去。我沿着梦入边那条路一直行一直行，果然行了进去之后，发现入边竟然是一个废弃的医院啊。我们就一起去参观啦，入边好大好黑的，有一个好大的走廊，走廊隔离呢都是一些看病的地方。打开手电筒，发现地板上边周围都是垃圾和木板，有些地方甚至还有烧过的纸钱。我们一间一间地走进去看下，药房、厕所和一些看诊的地方。而我们突然之间发现有一间房的墙上边写着小心地下室。陈老师工作室出品，午夜惊魂，我是千般风流。本故事内容纯属虚构，请相信科学，杜绝迷信。关注千般风流，听更多鬼故。再见。